政府完成在觀塘和樂村居安樓的圍封強檢，大約1040人接受檢測，發現9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派員到訪530戶，當中52戶沒人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410宗本土新冠個案，包括162宗確診和248宗無症狀感染。在162宗本土確診個案中，海南127宗，廣西16宗，浙江12宗。在248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中，浙江54宗，河南42宗，海南35宗。內地至今累計超過23萬宗確診個案，5226人死亡，超過223000人康復出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驟雨和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展望聽日驟雨減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兩三日有狂風驟雨。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25点，跌48点，成交金额2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3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0.1跌1.4，阿里巴巴92.1跌2.9，腾讯控股304.8跌7.2，南方恒生科技4.32仙八跌咗0.2仙，美团183.7跌1毫，信达生物34.8升1.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36，瑞士法郎8.216，澳元5.468，加元6.097，新西兰元4.944，欧元系8.034，每百日元对港元5.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7。日经平均指数报28,118点，升186点。港金报16,79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78美元，卖出1,790.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亚街路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裁判法院有宗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医院管理局大楼。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但系啱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消化紧去到太古城。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上址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狮隧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东隧而家去香港方向就需要间封，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去到元芳，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的早上，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我是梁继章， 我是 Weekend 瑞。 早晨，我手头有封信，我要读给大家听。梁继章先生，李丽蕊小姐大鉴，知证明本人弟弟马小强又名咸强，由于身体不适，患上唱歌疲劳，现申请8月5日停唱一天。 哇！你咁 short notice， 你而家先嚟俾封咁嘅信我？ 唔系啊， 你听我读埋先啦。 吓， 你听我读埋先啦。恳请各位原谅，马家姐敬上，马小强。 你家姐帮你写嘅， 唔系一定要家长噶嘛？呢啲家长俾噶，系啊。 但系啊，喂，你冇礼貌喎。 佢有冇签名啊？马家姐， 你妈妈而家健在噶嘛？梗系妈妈写啦， 未必， 唔系， 未必。有时好多嘢都可以嘅， 佢我监护人。 监你护，监护你， 哎呀， 冇错， 所以咧系因为身体不适，就咪冇其他原因。 好，非常好，诶，唔该你将阿马家姐呢一封信咧影咗佢之后摆翻上去俾我哋嘅 Facebook 所有嘅听众， 要签名喎，要签名，要签名喎，吓， 冇问题， 就 好求其喎，马家姐用铅笔写， 字迹潦草， 你睇你睇唔睇到？我知啦， 可能喺厕所嘅时候写， 好似啲欠债还钱， 欠债还 就呢、這个就呢、這个，我影咗佢，我影咗佢，俾大家睇一睇啊！ 睇 有冇人睇到嗰啲 以正视听啊！ 最近咧好犀利，阿马超强咧发出好多声明啊！我见到佢琴日咧就对一啲关心佢嘅 fans， 佢话。讲个秘密你听，我有个花名叫烂仔强，系冇人虾到我嘅，放心，佢哋揽住我食都嚟不切啦， 系啊，呢个事实嚟啊嘛， 所以大家唔需担心，系我哋终于打成一团。和气啊嘛，系咪？ 和气生财， 冇错啊！ 发财就埋边， 冇错。 最紧要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啊，即系身体健康啊。因为最近嘅数字又升咗啦， 疫情。 我咧见到咧喺 Facebook 留言咧，有位 June Law 咧，咁佢话确诊咗，系咁希望佢快啲好翻， 休息休息。 冇错，我哋非常关心你，亦都关心每一位听紧嘅朋友们。希望每一天三小时都系开心心、 精神、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风风骚骚。 嗯。有病入入有病就请假。 哎，我发觉马家姐未签名。 You stay, I'll be watching you. 始我哋节目啦。咁、总之祝大家咧就平平安开心心，每一日早上咧十点到一点啊。咁今日星期五一样咧就会有马老师唔参与嘅一个唱不完吓，因为佢就话收到诶俾一封告假信我哋。 嗯， 咁好似 系马家姐俾嘅，系啦。 马哇，马家姐写嘅。 点解呢个家嘅？加减个加， 佢唔识字。 大家想想睇下阿马家姐嘅笔迹咧，即系就上我哋嘅 Facebook 睇。 系啦，同埋佢嘅签名。 冇、 okay? 错，但系就见到阿马爷咧，就自己喺度撩，唔知撩咩声。 系啊，冇错，唔知咧，唔知道写咩， 唔知写咩咧，咁 伪造文件啊你。 你系咪扮家姐啊？你系咪好似你系咪由你系咪三年班开始做呢啲嘢？即系成绩表唔成绩表唔够分咧，可能肥一路咧自己扮签名。 二年班 呢样唔啱咪？ 系啊，唔啱噶，唔啱。 签名好。二年班有一次第一次，因为我一年班起嗰啲成绩真系唔错嘅，即系我哋全级我第一次考25，第二次 考25算唔错噶啦， 算唔错。 全级 哦，全级，你咁快已经有全级噶啦咩？ 系啊， 全级有几多人啊？我想问， 160。 哦，咁 OK 啊，咁 OK。 我以为你嗰啲小班咧28个人。 你嘅全级咧就系考25，但系你全班佢系考第咩嘅？ 唔系， 考25啊嘛， 都系25咯。但系我第二个学期已经考第7， 但 系咧去到二年班咧，唔知点解咧，有一次唔知咩测验，75分，哇，好惊！因为 75分都惊 惊啊，因为 其 实 你 咪 讲出嚟 show off。 系咯，咪曬命啊！ 有幾驚啊？ 有冇 唔合格？同埋 你唔係真係驚， 同埋你一次測驗啫嘛，你唔係科嘛， 你唔係考試 一次中得。 總之咧，我就真係 跟住就盤劈啦，係嘛？ 唔係開始放 自暴自棄， 即係自暴自棄 入戲。 哎呀，女啊你， 家門不幸。 有冇搞錯？ 我就真係了咗成功。係啊， 係 你。 咩料咗成功？ 即系自己 料个签名， 系啊，冒认屋企人签名咯。 就嗰次系嘛？ 系啦， 我签试卷啫，唔系签成绩表。 唔系签成绩表，唔敢，真系唔敢。 我唔敢嘅，我从来唔敢做呢啲嘢。 系啊，你 咁 知你啊，你咁乖， 系啊，你都唔会 同埋我小学嘅时候都 OK 嘅，即系几好嘅我小学。但系去到中学咧，就系完全系天落跌落地狱啦，成日唔合格。 我小学又系考啊，就系考嗰啲咩头三名啊，系啊，好威噶，好威噶。 仲以为好景会永远。 系到中学你咪又系一路 咁 样，一落千丈， 一去到中学 唔系一落千金，系啊，去到中学咯，唔惯啊嘛， 系啊，真系唔惯，我发觉系真系唔惯，我啲屋村仔出到去，哇个大海，原来咧咩人都有，个个咁劲 嗱，你冇一足高扮晒所有嘅屋村仔吓， 我唔系我啫，系啊，我啫 ，OK， 明嘅，俾心机啦，大家都吓， 冇错， 同埋我哋讲嗰啲嘢，你唔好学就得噶啦， 而家我 就系一个好人嚟噶啦， 俾心机前。 唔似， 我想报夜校， 冇嘢，冇嘢系似 啊，系啊，都可以噶。 嗰啲天台，天台学校， 好 啦，读书吓， 好，俾心机啊，大家 知道。 喂，讲起旧香港咧，头先咪后咧，我都问阿马小强咧，话喂，其实而家仲有冇大排档可以帮衬咧？咁样，因为咧，即系我大家细个长大咧，嗱，专有屋村仔啦，屋村好多大排档，或者街上面咧，好多我会仲记得嘅大排档啦。以前湾仔咧，我喺呢个湾仔一间中学读书啦，你知边间？同你一样啦，咁我哋次次咧就行一条斜路落去，有一间大排档一定帮衬嘅，日日都系帮衬。我仲记得嗰次我哋分享过咧，搵筷子再去落佢嗰啲滚水。 你当车仔面嚟喎？ 唔系 大排档都会落筷子咩？ 系啊，因为嗰阵时咧啲筷子桶插晒喺度啊嘛，咁我哋就攞去佢煮嘢嗰度浸一浸只筷子嘛。 你有冇成几料咁牛腩上嚟？ 唔得噶，系两兜水嚟噶。 我料错， 佢嗰度系落嗰啲油菜攞兜嘢嚟噶。 你真系衰到一 个 点。人哋俾你洗筷子，你仲夹住喺牛腩酒？ 我信你会咁做，猪油都滗一羹咁啦，系嘛？唔好蚀底啊嘛！ 唔怪得人哋话咩啊？鸡春摸过都咩话？轻咗啲啊！话俾你， 我谂你啊，鸡春摸过都变鸡仔。 乜嘢？ 好大排档呢样嘢真系令我哋即系令我啦，好怀念嘅咁样。咁见到讨论区有啲人又讲到大排档，唔单止怀念大排档啦，仲怀念一啲嘢。佢哋觉得大排档先有嘅，即系嗰种火候咧，嗰啲味道好经典嘅食物，上埋榜添。咁唔知大家对呢啲食物咧有冇啲，或者你自己有冇啲咩补充咧？咁样，其中一个咧我都同意嘅。不过我谂啊，其实都唔系一定大排档啫，好多地方都有得食噶。羊腩煲，你觉得羊腩煲算唔算一个经典嘅大排档款式啊？ 呢个唔系大排档， 系咪啊？我就觉得羊腩煲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啦。咁样，咁可能佢意思即系话咧，去呢啲地方通常咧，佢都想煲住。有个炭炉咁咧，煲住嚟食。 如果你话去大排档咧，我记得嗰阵时系打边炉， 就會一個碟嘅、 嗯， 就鋪曬啲菜啊，然後對蝦凍喺度， 羊腩糕有個蝦凍， 唔係佢講緊打邊爐， 大排檔嘅打邊爐就一定係咁樣樣噶啦，嚇、 嗯嗯， 有一隻蟹、啊， 得兩隻就好瘦嘅，有兩隻蝦， 啊、凍喺度， 跟住佢就係揾兩條籤，好似佢咁瘦嘅，撐住一條擺喺度嘅， 不如舉我做例， 係啊， 因為你瘦啊嘛， 係啊， 係啊，唔通好似我哋咁咩？ 唔係 咯，係咪隻蝦個面好長，又或者好似 個蝦頭幾鬼長啊？ 唔會咁噶嘛 ，OK， 但係嗱，佢就唔係講打邊爐啦，佢係講真係炒嗰啲啊，即係煮。煮嗰啲嚇，咁、 嗯、 另外一個叫飛天通菜煲，點解叫飛天嘅好？ 飛天通菜煲 係啊， 飛天通菜係來自泰國嘅喎、 嗯， 你有冇見過啊？ 唔識， 佢喺嗰個 位置 炒、啊、炒完之後咧，佢就有一個哥哥就企遠少少嘅，跟住佢就一兜兜上係， 哦，飛到周圍都係 㗎。 嗱，佢話其實飛天來自泰國。咁亦都有一間餐室 ，exactly 就係你所講啦，為求吸引客人咧，將炒通菜嘅爐火調至大火。甚至炒到有少少着火，更叫侍應喺對面用鑊接住，咁見狀呢啲人就會拍手，即係好似你整嗰啲填鴨嗰啲咧，咩揈嗰啲面啊，定唔知咩 拉面 拉面啊咁樣。佢話香港咧就未有呢個煮法，但係用咗人個名咯、 嗯， 叫飛天通菜煲。你見過未啊？咁 我見過，我喺泰國見過。 咁勁㗎？ 好勁㗎！嗰、那個侍應先係勁啊！你諗下，你啱啱炒完之後又有汁又有成鑊，佢一兜兜上去嘅話，佢就喺對面街嗰度接一個一接 咁遠， 跟住啲人就會拍手掌咯。咁啊，聽聞就係話咁樣嘅話，一拎到啱。啱好食，即系个温度啊，个温度啊，系咪啊？经过嗰个抛物线咧， 中间有个程咬金飞出嚟，接住，接住， 隔篱档嘅， 攞走咗， 哎呀，好玩啊！ 但好似嚟斋呢个技术真系要好高超喎， 你哋冇见过咩？ 我冇见过 啊， 好多噶喎，成个中去嗰啲咩芭提雅啊，咪成个成条街系食嗰啲海鲜噶嘛？ 大佬系泰国王， 冇咁讲，好耐冇去啦。你令我谂起咧，其实有好多呢啲嘅叫席上嘅表演。另外有一个咧，就喺中环有一间茶室，揸住个好长柄嗰个壶咧、哦，你有冇睇过 北京嗰啲叫做咩茶？我唔记得咗。 八 宝茶 系， 佢嗰支壶长到不得了， 嗰种壶嘴， 你有冇攞过？ 我冇攞过， 好重噶，成个系铜壶嚟嘅， 铜壶嚟嘅， 佢要有翻咁上下嘅重量咧，佢先至能够有个咁样嘅抛物线，佢啱啱好发落去嘅话咧，就去咗你嗰个 杯度， 你个杯嗰度噶嘛，咁跟住咧，佢就会发翻上嚟嘅话咧，就啱啱好，一滴都唔会滴到你嘅， 佢专系偷响啲靓女嗰度吓佢哋嘅，然后女仔点 吓佢啊？ 即系咁样 花容失色有咩？ 有啊， 哦，佢唔系个都揈啊？我要诶，其实佢见到我都 有冇揈？有冇揈你啊？ 佢有冇揈我？完全唔留意。 嗰日瞓得唔系咁好，连我咁嘅样佢都揈。如果听你咁样讲， 唔系个茶壶多咧就系倒咁啲， 有冇漏出嚟啊？ 我咪就觉得佢好靓，我觉得一定系会个个都 好犀利， 系啊，咩蛙鬼叫咯， 系啊。 同埋嗰阵时一定会去食噶嘛，就可能食呢个北京甜鸭之后嘅话咧，就会有人。誒白煲茶之外，仲有嘅就會有人出嚟嘅，就係拉麵粉， 麵 一嚿 醒 粉，冇錯。跟由佢拉拉拉拉拉到變咗就跳醒，咁跟住就拎入去煮。其實有啲擔心， 直正跳醒嗰度， 唔係咁好話，係咪先？尤其是而家，但係係好犀利嘅， 係好犀利呢啲好玩。 龍酥糖都好勁啦，你有見過啊？ 印度嗰啲薄餅又轉轉轉轉轉咧， 有嗰啲都有。 龍酥糖點玩啊？ 龍酥糖就係一檔檔嘅，你會見到嘅就係喺街邊度一啲嘅檔攤嚟嘅，佢就會有一嚿嘅糖膠，有一嚿嘅糖膠啊嚇。拉，經過拉好多嘅， 越拉越絲 會變成絲。 哇，咁 跟住佢就總之嘅，每一拉一下嘅話，就去染下啲粉，整到佢唔好誒黐手啦。跟住喺拉到佢變成呢個絲狀之外，重要嘅就係擺喺個手嗰度又唔會溶。擺一啲嘅就係椰絲啊、糖啊，卷就變成濃酥糖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批评七国集团就台海局势发表的声明只是废纸一张。王毅在金边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接受央视访问，他说西方七国集团九集在一起就目前的台海局势发表所谓的声明，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认为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公然为侵权者张目，反而向维权者施加压力， 反问公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何在。王毅说，不干涉内政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基本原则，中方不能让丛林法则重新来主导国与国的关系。王毅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相信这个才是国际社会真正的共同声音。央视报道，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报道引述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表示，今次台海演习航母编队首次威慑性演练，核潜艇参与，构建了海上立体式的作战体系，首次在台岛以东设置靶场，将当时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护航的美国列根号航空母舰逼退大约几百公里。新华社亦报道，解放军东部战区寻日组织兵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联合演训，对预定海域成功实施远程火力实弹射击。报道说，东部战区海军十几艘驱护舰艇连续在台岛周边海域实施联合风控行动，对火力试射区域进行扫海警戒，配合有轮兵力进行侦察引导，官兵全程保持高度戒备，多次进行对海打击、防空反导、联合反潜等训练，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2022年第二阶段消费券将在星期日起发放。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说，636万名合资格领取的市民中，有621万人会分期收到5000元，以八达通领取的市民分三期，其余五个电子支付平台就分两期，第一期都是领取2000元，另外有150000人就会分期领取10000元。黄鹤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分期发放消费券是希望拉长提振经济的作用，今次有26万名市民申请转换领取消费券的平台，基于不想影响各支付平台业务运作，不便公开使用人数。今次消费券有24万人被评定为不符申领资格，当局截至昨晚收到超过15万宗复检申请，其中10万4000人复检成功，余下几万宗申请仍然处理中。本港自上月起录得30宗疟疾输入个案，全部由非洲抵港，其中一人在酒店检疫期间死亡。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今次在一个几月内发现30宗个案属于很多，加上感染人士全部来自中非基内亚，在同一间公司工作，他认为事件不寻常。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本港有少量可传播疟疾的蚊媒，因此一旦发现感染个案就需要做流行病学跟进，包括防止患者留港期间被蚊叮咬。他说，预料涉事的公司近期会再有工人经香港返内地，这批工人感染疟疾的比例可能很高，建议特区政府在他们入境前要做相关健康检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71点，跌2点，成交金额3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2点，升3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2121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0.24冇升跌，腾讯控股306.6跌咗5.4，阿里巴巴92.55跌2.5，南方恒生科技4.33仙6升0.6仙，美团183.7跌1毫，中海油9.37跌2.6，吉利汽车17.88跌3.4，盈富基金20.68冇升跌，信达生物34.9升2.0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3.13，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8，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2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8,131点，升199点。港金报16,79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23美元，卖出1,78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而家嘅交通情况。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快线有宗交通意外，现时一大挤塞。另外跟进翻较早前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裁判法院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现时一大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排到去浙江街；东隧去香港方向就取消间封，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同埋观塘道近住定富街啊。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城。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排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去到星河名居。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土瓜湾上乡道有水管急收，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长宁街的第三四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转型。 喂，呢边啊？ 要坐的士去边啊？ 我今晚就要翻上海。 吓、啊，走得咁急？Vivian， 等埋，等，停车啊！ 咩事啊？ 我 follow 咗你啦，但系你未 at 我啊？ 傻瓜！ 转型第五集大结局，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Hong Kong》李志刚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元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奖游戏第二击， 民以食为天，潮州。 州菜、顺德菜、四川菜、山东菜、湖南菜、福建菜、浙江菜、云南菜，我通通都爱。 港台电视31，味知天下，中华式香味，我哋带你逐一品尝每道家乡菜， 同时认识每位大厨嘅超凡技艺，了解菜式中蕴含嘅中华文化意义， 在碟里盘间带你驰骋中华大地， 味知天下，中华式香味，星期六晚7:30， 港台电视31。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8月1日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即刻以邮寄、传真或电邮回复，才可以保留选民身份的。8月25日截止，查询2891-100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们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是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钟，风骚快活人。 有人问啊，阿马强你唔系好识 lift 啊，唔系识 lift 啊， 系识 lift 系颜色嘅识 lift 啊，佢 冇错， 系啦，啲人话唔知你写乜啊，啲字净系睇到只马啊， 我都其实都睇唔到啲字， 佢好好快咁样撩啊嘛， 系 咪啊？唔通好似黄羲之咁咩？咁讲啊， 系冇错， 分算啦。 好啊，咁啊，今个礼拜就放佢一次啦 吓。好， 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即系大排档嗰啲叫做饮食文化咧，咁有啲人就话嗰个叫做飞天通菜煲。其实飞天通菜煲，如果香港既然冇呢个飞天技术，佢用呢个名字有咩咁特别咧？即系点解会叫飞天通菜？同埋佢食普通同普通有咩分别？ 因为系通菜咯。 啊、 所以佢咪加个飞天咯，好似劲啲咁样咯， 劲啲咯， 系啊， 好似劲啲咁样。 梗系啦，收贵啲噶啦，都变22啦， 当然啦， 系啊， 冻饮加两蚊。 另外咧，有啲我都会中意嘅。嗱，头先嗰啲票数咧就系1000票以下嘅，以上所跟住落嚟讲嗰啲咧就系多啲人啊拣嘅。第一个叫豉椒炒蚬，咁我都几中意食， 几好食啊！ 豉椒炒 够镬去先好味啊！呢个 豉椒炒蚬系一定要去大排档食嘅， 系啊， 你喺屋企食就争好远， 冇嗰种镬气， 唔 够 热啊。 嗯，冇错。 但系通常啲肉咧都跌晒喺下边。 系啊，冇错，甩晒噶嘛。 系啊，加啲壳永远就系夹入围壳。 系，冇错，唔知点解， 系壳多 个。你咁黑，一定系夹亲就壳。 系啊， 人哋就系咁食肉，你咁食壳。 系啊， 咁你再高分啲啊，叫椒盐九肚鱼，中唔中意啊？ 九肚鱼 非常中意， 非常中意， 非常中意。 好鬼热气噶，但我觉得 系啊。 全部是炸的嘛， 你预咗啦嘛， 系啦，你去到大排， 一个椒盐九肚鱼， 清蒸豆腐， 另外一个椒盐乜嘢，知唔知又系好高分，最高分 啦， 冇 错 啦，椒盐鲜鱿又系好好食嘅。 呢个送啤酒系一流， 哦系啊， 你唔可以用其他嘅嘢嚟代替啊， 嗰啲啤酒必须要樽装先， 冇错，就 系 啦， 哐哐声， 系 啊，豪啲嘅就攞个樽嚟， 要叫咩阿妹咁样系咪？阿妹，阿妹，攞两个嚟， 系饮咩送？系两支笔， 系啦，另外一个。咧就蚝饼，蚝饼都 OK 嘅，但系就不止系我，即系不止话好啫。 我就一般般啦。 蚝饼我就会去潮州铺食。系啦，系咪落蚝啊？嗰啲应该叫做系咪？有少少唔 系 好相同 嘅。 细细只， 系啦，我就我会食嗰啲蚝饼，就会喺潮州铺 都几好食嘅。下一个咧，我就麻麻地薯仔芥末牛柳粒，系啦。 呢个唔似， 我觉得比较冷门。 我好少， 我都好少。 牛柳粒通常就是那個咩先排骨、啊。 薯仔芥末牛柳， 好、西式啊！ 西 式 三樣嘢夾埋，好似怪怪地。 係啦，呢樣我咁、除此之外，你有冇補充啊？即係如果你大排檔，你會覺得必食嘅係咩？ 小炒啊，生炒骨咯。 啊，呢個都 係。小炒王咯，嗱，小炒王就係有韭菜、 腰果， 係啦，腰果同埋炒係咪嗰啲魷魚啊，同埋豆啊， 總之 叫小炒王， 叫小炒 王，一定會叫，因為每一檔呢啲嘅大排檔嘅話係必有嘅，就係小炒王，其實就係炒韭菜。係 啊，油淋淋咁啊，但係好食， 好好 食。有一樣嘢我好多時都會食嘅，咁我唔知你哋中唔中意食啦，就係炸乳鴿或者係嗰啲叫做豉油乳鴿，是但一樣嘢，燒或者係有啲係炸噶嘛。 嗯嗯，我本人係唔食嘅。 系啦，因為有啲人食乳鴿嘅，我知道。 我 OK 啦， 我唔食嘅。 但係而家好貴啊，$100一隻。 唔係咁貴？ 好貴啊！沙田嗰間。 咁你咪買大乳鴿咯。 佢咪佢都覺得貴，你仲叫佢買大乳仲貴？ 大乳鴿冇咁貴係嘛？會唔會啊？即係佢相比嚟講嘅話，你覺得佢咁細隻？ 你中意大乳細乳啊？ 係咪咁嘅意思啊？我有冇誤會你？ 你做乜流汗嘅？哇！我哋講明講緊乳鴿喎。 你覺得細唔抵嘛？ 咁你又喺度念心如止水嘅，我睇到你。 啊，抵啲啦，唉，食啦。 真係$100一隻？ 要啊！沙田嗰間啊，最出名嗰間啊，好出名嗰間要啊。 咁因為嗰間 係啊。 名啫，普通鋪頭使鬼唔貴咩？最多咪六七十蚊。 唔知啊，真係唔知啦。如果你話大排檔中意食咩咧，就係我。可以嘅咧，我叫佢滾個魚湯，因為我覺得佢哋滾嘅魚湯咧好好飲，我一定同佢講唔準落味精。係啊，佢哋唔知點解咧十分鐘。 佢點滾法？ 傻啦，有冇可能冇味精？ 你個滾字佢點樣煮法啊？ 咪通常咪就水啊、魚頭啊、 豆腐啊、 係啊、豆腐啊、 芥菜啊，係 啊， 咁樣。 但即滾佢入味咩？如果即滾 夠味㗎，所以一定揾阿師傅幫手。 師傅淋啲嘢落去。 我明你嘅意思啦，即係話若果佢拎嚟嘅話咧係好甜嘅，你就知道佢擺咗味精。 係啊。 如果佢係唔甜嘅，你就知道佢就佢冇買冇擺到味精。 即係你話唔準落味精。 係啊，有啲會滯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 佢有乜所謂啫？ 係啊，係啊，落啫嘛，慳翻一毫子。 哦，即係 你哋咧大排檔，你中意食乜嘢？ 生炒排骨， 生炒排骨好味啊！ 我唔知点解， 我中意食佢啲菠萝。 唔知点，因为咧，你喺大排档先至能够食到佢嗰啲生炒排骨嘅，佢系窿窿地嘅， 系同埋屋企 中饭好正， 屋企系整唔到嘅，系啦，酸甜嘢，因为唔系我嘅强项，即系我屋企就真系普普通通嘅，可能系三餸一湯，咁所以咧，生炒排骨，我觉得呢啲系要出街食嘅。咁如果你话要去到大排档嘅话，我觉得嘅就系你真系会 feel 到嘅就系佢有啲镬气，就系。来自呢个餸菜咯， 有一味咧，又系好浓味嘅，我中意食嘅叫中式牛柳，你知唔知点啊？红红地色嘅咧，成碟系有好多酱汁嘅。 嗰啲牛柳好淋噶嘛， 好流食 啊！冇错冇错，系啊，佢哋搵啲粉揦过啊嘛， 系 啊， 都系几好食嘅。 嗯，鸡你哋会唔会整个白切鸡啊？ 大排档未必会喎， 都会嘅，因为佢嗰啲葱油咧又 好 送饭， 葱油就 系啊， 同埋有时佢哋仲我仲要特别中。中意饮嘅系咪嗰啲叫椒盐啊？ 哦，系 盐之外嘅话，其实佢系啊，佢咸咸地，仲要辣辣地嘅。 系啊，胡椒粉啊， 嗰个系好好食噶。 食乳鸽一定会上一碟呢啲椒盐。 系啊，诶，你食鸡翼都有啦，就有姜蓉啦。 系 姜蓉一个就系葱，我觉得呢两个其实基本上你净系俾佢我咧，我已经可以食两碗饭噶。可以鸡可以唔？ 咁你下次唔好买鸡咯，老细，我净系要碟姜蓉。 但系你要嗌鸡，佢先至会俾你噶。 叫隔篱台嗌，喂，整多碟姜蓉嚟俾我。 佢仲要叫你喂，你食完先至可以再筆噶。 吓， 系啊。 哇，咁犀利啊！ 因为其实佢哋系特制噶嘛，有好多时候都系 秘密喺度， 系啊， 要 mix 噶， 唔同噶，真系。 咁你又中唔中意食梅子酱啊？即系嗰啲烧鸭嗰啲啊？ 都中意，系啦。我觉得其实烧鸭系真啦，或者烧鹅系一定要用梅子酱咧，先至可以中和到佢嗰啲，哇！一咬落去嗰啲肥油咧，逼出嚟个感觉。 但 系 而家啲梅子酱咧，好似好流咁啊，流质噶，以前。真 系 好流啊！以前 结噶嘛， 系啊，同埋你有粒酸梅喺里边噶，有啲嘢喺里边。 而家稀甩甩嗰啲咁 啊， 系啊，所以爷爷喺度沟水啊嘛。 咪系咯，咁中意沟。 我开心，大家继续食嘅。 好， 希望呢个早上大家无论系咪食紧嘢都系开开心心。不过提醒你，雷暴警告，突然间警告咪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12点。好笑咩？李峰家长信啊，打回头啊，校长话唔得啊。 OK OK， 叫你家长嚟。 问你为何流眼泪？ 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无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 网上情缘，最能言善辩、最好口才的人，有时有些说话都讲不出，例如很简单的三个字，我爱你，因为他知道对方的感觉未必跟他一样，因为他知道如果讲了出来，可能连朋友都做不到了。 You give your hand to meAnd then you say hello, and I can hardly speak. My heart is beating so, and anyone can tell. You think you know me well, well, you don't know me. No, you don't know the oneWho dreams of you at night and longs to kiss your lips and longs to hold you tight. Oh, oh, I'm just a friend, that's all I've ever been, 'cause you don't know me. For I never knewMaking love, though my heart aches with love for you. Afraid and shy, I let my chance go by, a chance that you might love me too. You give your hand to me andThen you say goodbye. I watch you walk away beside the lucky guy. Oh, you'll never know the one who loves you so. Well, you don't know me. 爱得越深的人越喜欢欺骗自己，明明是爱偏偏不肯承认，明明已经分手仍然相信有一天会再见。有阵时骗你的人不是人家而是自己，那些仍然不肯相信爱情已经完结的人，没错，就是你欺骗了自己。 早上十一点钟啊，有位林月月咧，佢话咧，喂，小强嗰张符咒咧，真系俾鬼睇啦，真系。佢话仲有马家姐个签名系大灰狼嚟，嗰只唔系马嚟，画咗大灰狼，话毛中啊，大灰狼毛中马咁样。 我都几好啊，大灰狼等我帮你，我真系一家亲啊。 动员石哥。树林嘅 family， 唔系森林嘅 family， 你而家心灵之子啦。 系啊， 咁啊，开心埋开心啦，亦都有知道咧。今日有两位朋友，包括头先所讲阿 June Law 啦，同埋而家睇到另外阿 Mike 都系确诊咗嘅，希望佢哋快啲好翻吓。咁我相信咧，就每一个人都会支持你哋继续。 冇错， 休息多啲，饮多啲水，系啦，早日康复，唔好担心， 唔好担心吓。好啦，翻嚟咧，我哋今日你又知唔知我有位老师嘅？ 系啦，啊呢个犀利啦，恩主教书院中文科科主任。 中文科 系啦，庄志恒老师 系，佢一阵间就可以听 啦。 庄 子，会唔会问庄子题目？ 哇，庄子啊， 人都冇戴口罩，较大机会系探访者喺病房内被传染，而并非探访者探访前已经带有病毒而不自知。佢认为事件唔应该影响现有因恤探访安排。另外，何柏良提到目前80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疫苗比率低，当中部分人或属独居长者，社区支援不足，当局应该取消封区强检、污水检测等成效低的行动，重整资源，组织外展队落区，甚至以扫楼的方式推高长者接种率。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預告本月中檢視全年經濟增長預測結果時，可能要進一步下調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表示，下調增長預測是預期之內，估計全年經濟或會有輕微負增長至 1% 正增長。李兆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本港早日和國際通關，內地經濟出現曙光，或會令本港經濟受惠而有輕微正增長。但是如果特區只是縮減入境檢疫人的日數，加上目前外圍環境不理想，本港就會受波及，而令全年經濟有負增長。他指出，第二階段消費券是分期發放，部分人可能只會用於日常生活開支，部分就先儲起，相信對經濟的提振作用會少於 1%。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展望聽日驟雨減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兩三日有狂風驟雨。雷暴警告日後時間去到中午12點，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135点，跌38点，成交金额3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8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0蚊，跌2.4毫；腾讯控股305.2，跌6.8；阿里巴巴92.25，跌2.75；南方恒生科技4.32，跌0.6；美团183蚊，跌8毫；中海油9.38，跌2.5；盈富基金20.62，跟利汽车17.82，跌4毫；信达生物34.8，升1.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34，瑞士法郎8.209，欧元5.469，加元6.099，新西兰元4.937，欧元8.037，每百日元对港元5.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5。日经平均指数报28,131点。升199点，港金报16,79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13美元，卖出1,791.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三宗嘅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喺新贡嘅普通道啊，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麻埔街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住柏宁顿花园。咁而家福民路出翻。去普通道亦都挤塞，就系、是、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跟住油麻埔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大网仔路，跟住柏宁顿花园，福民路出翻普通道亦都挤塞。咁至于较早前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跟住九龙城法院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亚街老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啱

好啦，继续我哋风骚快云第二小时啊，11:15咁啊，28度气温咁啊，凉翻少少啦，冇咁热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啊，成到中午12点嘅。嗱，逢星期五咧，我哋就有点唱嘅时间啦。咁我亦都喺 Facebook 交代咗啦，我哋咁啊 ，Tiffany 咧暂时因为有其他嘅工作咧，就会帮唔到我哋手啦。但我哋有个靓仔阿德仔啊，德哥咧吓，而家已系坐喺呢个直播室隔篱，咁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8，稍后咧系点唱嘅。 报定名啦，当然啦，喺第二个钟头我哋有万众。期待嘅。 Do you know or not know？ 你又知唔知到底佢系马定大灰狼咧？ 好啦，首先第一回合嘅话，我哋会有请梁博士。 好嘢，好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早晨，博士。 哦，早晨早晨，大家。呢个问翻一个古代嘅问题嘅。 系嚟啊！ 呢个古代问题咧，其实咧都好特别嘅。佢就话咧喺明朝嘅时候，皇帝咧颁咗个。闹人罪啊！闹人系有罪嘅。 诶，呢、這个罪如果依家都 work 就好啦。 系啦， 我都谂你会咁。 我死梗啦！ 我都会谂你会咁。 系啊，我谂我 B B 就已经长唔大啦。 对于平民之间闹人咧系有管制嘅。 诶、欸，平民闹交都管啊？ 系啦，嗱，譬如一个人行喺街，譬如马小强咁啦，忽然间俾个人指住佢嚟闹，啊，你真系样衰啦咁。咁嗰个人咧系会要呢个打腾十下噶。 哇！ 如果你搏翻佢，你仲衰啊？哦，你都要打啦，因为你如果你一搏佢咧，就变咗你都要参与呢个闹人。 但系佢系俾人闹喎、 啊。系啦，喂，有破绽啊，明朝。 嗯，好啦， 我明知系咁，我就闹下佢。 系闹到你要搏水为止。 佢唔系话先后嘅问题，总之你有参与埋闹，你就系有罪，知唔知啊？嗱，四种人、哦、 有破绽啊！ 以下四种人，有一种咧，佢闹人系不会受罚的；以下有一种闹咗人唔会受罚， 系 边一种先系真嘅咧？第一，小朋友10岁以下；第二，做官嘅人；第三，读书嘅人；第四，教书嘅人，即系教师执教鞭嘅人。到底以上所讲边一个闹咗人系不会受罚，即系佢有呢个闹人嘅权利嘅咧？ 小朋友， 小朋友， 系小朋友。 第二做官嘅人，第三读书人，第四执教鞭嘅人。 小朋友， 小朋友， 好齐吓、啊，大家闹嘅 呢个我对明朝嘅所有事了如指掌， 系咩？ 系啊， 因为你系宦官嚟嘅，因为 系 嗯好错 吓， 唔系小朋友， 小朋友哇咁样啊！ 教师， 教师，教书嘅，啊，读书人啦、 啊，教书嘅， 你话教，你系读， 系 一个教一个读， 冇错， 我都有撞亲都中噶啦嘛，你两样嘢，读书人系啱， 好彩啫，好彩啫， 好嘢，好嘢，好嘢，次次都保重， 系啊， 好，翻嚟就会有你婆出问题，耶。yeah 发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太挂牵，若我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爱你，却缠绕脑海，点解得我一个有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4点钟自己闩灯，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同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的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三灯 你又知唔知由你婆出题马上开始。 好啦，两位朋友其实呢有冇留意一啲日本嘅汉字㗎？ 有 久唔久啦。 係呀，其实呢有时你会见到。 睇一啲影片就留意。 哦，明白嘅，係呀。睇影片点解要留意啲汉字呢？ 睇下佢唔使移动，不如观看啊嘛。 因为嗰啲应该都系冇字幕。 有佢即刻睇啊，冇佢唔睇。 边有字幕噶？嗰啲 有字噶。 我惊睇错。爱情动作片 啊！佢睇咯，佢就睇移动，不如观看。喂，呢只只 有咩好睇啫？好啦，想问下大家嘅就系，如果有留意日本汉字嘅有达代表乜嘢啊？ 边个有啊？ 朋友嘅有达系发达个达。 哇！ 呢个识啦， 有冇四个蛋啊？ 唔系啊，我而家 唔 系问噶，系啊，我只不过系 深入浅 出咋，系啊。 有达， 有达咪朋友嘅意思咯。 但系点解达点解达咧？咁有咪有呢个加达？ 呢个咪就系日本汉字。好啦，大丈夫咧，呢个应该识啦，系咪啊？ 男人， 大丈夫唔系日本汉字， 警察，警察。 哦，嗰啲叫做男优。 原来我一直都看错晒， 系动作片嘅，类似叫女优。 哎呀，我一直搞错晒， 系啦，冇错。 好啦，抵啊！ 大丈夫咧，其实就系冇问题嘅意思啊嘛，系啊，大丈夫啊嘛。 哦，而家你讲大丈夫，我知喎。 系啦， 大丈夫写出嚟就系大丈夫咩？ 冇错啦，勉强咧。勉强真系我哋中国写嘅， 就 唔勉强啊？ 咩 意思咧？系啦， 唔识， 系啊， 全部都 呢个我都未问噶吓，系啦，就 系 学习嘅意思， 估唔到啊，真 系勉强 就 学习咁，跟住你咪见到佢哋有个有条带咁样嘅， 完全唔同噶喎， 系啊，所以咧就系要而家要问啦。好啦，请问日本汉字切手系咩意思咧？ 切手 有冇得拣啊？ 冇错，切咧就系切你， 做咩要切我啫？ 西瓜请大家食嗰啲切， 我好嬲啊！你讲咩都得， 嬲咩啫？ 佢讲咩都得，切我个西瓜， 佢冇切你个西瓜，佢话切你啫嘛。 我切你个西瓜请大家食啫嘛。 系啊， 咁都嬲。 系啊， 好啦好啦好啦， 切我啦， 唔切你个西瓜，切大样咯， 好唔好 ？OK OK。 咁样一就切你嘅手咧，就系切你嘅，即系嗰个 你就你我嘅你 系啦，唔系跟住手就系手脚嘅手， 系切手。 两个摆埋一齐，日本汉字切手系代表乜嘢咧？四个俾你拣 ：A 邮票 ，B 小刀，小刀即系好似我哋嗰啲 razor 系啦，嗰啲 刀 系啦，冇错，剃嗰啲呢啲啊，即系呢啲剃片啊，呢啲 刀片 razor 啦，系啦，刀片刀啊，即系呢啲啦。 刀片 好啦，而 C 就系贴纸。而 D 就是车票。重复一次，请问日本汉字切手是什么意思呢？ A 邮票， B 小刀。 他就想切你的西瓜， 是啊， 所以他笑。 不是，我想起他说我很生气。为什么你切其他东西你没那么生气？切那些东西被人吃他就很生气。我就觉得呢个好好笑。 我好多女朋友仔成日都话，啊唔讲啦。 好，继续啊 ，C 贴纸同 D 车票， 我估邮票， 拣一个。 我估邮票。 好，大佬拣邮票，你拣乜嘢？ 俾个女优先。 阿诺。 好 ，OK。得噶啦。大丈夫。 今日 活学活用啊。 系啊，劲啊！佢话乜嘢啊，女优？ 我就唔好信佢。车票， 车票，一个就邮票，一个就车票，系咪？ 系 有人中啊！ 有人中，系啦。 等阵，等到我，系 ，OK， 哎，中冇，要嚿车票， 肯定噶嘛， 系 ，OK， 冇错，你呢个女优迟咗去啦，系错噶，正确答案系邮票咁简单。 多谢 啊，大佬有一分， 好一分， 到你， 我好失落啊。 是好啦，继续。 OK,OK,OK。最近呢印度呢有好多猴子啊。 是啊。 成为呢、這个即是引起好多不便好、多悲剧。 悲剧啊。 悲剧啊譬如说去将啲小朋友。 明啊。 即是做啲 不好 嘢。 我有睇过呢个报道。 是。咦你又识我系我。我好憎佢嚟。 是啦。 预托。我照问啦唔紧要啦。啊 有啲人好膚淺咁啊！ 唔好咁講， 我係咪你言則上？ 你唔好咁 講，言下之意即係我 係咪？係啊，喂，真係啊！膚咩淺？ 我膚淺到不得了㗎！我 okay, 最好了解我 係、 好。 咁用咩方法去驅趕嗰啲猴子翻翻入森林？ 我冇睇到呢 part， 睇啦，佢印度文嚟㗎嘛？你又學到我啲印度文？ 等我打俾金地先。 阿多，誒，用無人機。去趕佢哋，係啊，即係低飛趕佢哋，因為太多啊，好多悲劇。第二就揾人用啲香蕉引佢哋入翻入森林。 好。 第三就用啲狗好似趕羊咁趕佢哋翻入森林， 係快啲嚟 城市。係啦、第四就係揾人扮嗰啲大猩猩，著住大猩猩衫咁樣趕佢入去。 D D 係揾人用。 系啊， 大猩猩， 系 啦，着衫扮大猩猩吓佢。 咁犀利，一系飞机， 系无人机， 系啊，无人机吓佢， 低飞， 系啊，低飞咁样咯。 二就系用香蕉， 好味啊，笨蛋啊，笨蛋啊， 笨蛋 啊，你用狗， 用狗吠佢，系啦。 你就用大猩猩， 用大猩猩扮大猩猩， 有人中，有人中， 有 人中， 有人中，自己觉得自己中嘅请举手。冇错啦，而家你嚟，你点知噶？你真系衰啊！最近嘅新闻嚟，系啊，唔系因为我觉得几得意噶，系啊， 即系用大猩猩吓走佢， 系啊 ，cosplay 啊，几好笑，我真系觉得好好笑啊， 嗯 ，OK， 好， 但系成功噶喎。 系啊，真系赶翻入森林， 系啊。 其实除咗印度之外咧，日本又系好多呢啲猴子咧， 系啊， 就去人哋屋啊，偷人哋啲嘢。 香港都系啊， 系啊。 但系嗰啲猴子好正噶，又某啲嘅就个浸温泉咧。 哇！因为今天可纪念，重新再开始约见，就算三位不免怪异，迎接那发展，提提教趣事。尽力笑天意，画画过得很好会更易，谈谈满盛时未怕讽刺，用过餐巾包起戒指，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仿不安，难道还要别人让座，还你那苦衷比我多，没法剔躺去解释某段情况，受过多少束缚，有谁愿意知得更清楚，行前到这身份创伤可会差异，还算个汉字，人笑熟唱嘴道别也可以，剩下咖啡三杯那冷意，难明白暗示就当天赐，微烫灯的一张燕帖，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总算不错，被那分心的决心更新了我，才懂察觉不少不多，人共情意未能冰火，还我那所得比你多，待你开口庆祝我各自情郎，在那街口转角也同样有一位情， 电话号码18723888，如果想一阵间点唱咧，咁就可以打嚟我哋嘅朋友咧，阿德仔啊，德哥咧就帮我哋接听紧你嘅电话噶啦。 系， 多谢晒啊， 靓仔 啊， 有 靓 女又靓仔。 咁你话翻嚟啦，仲有位老师为我哋出问题嘅， 就系恩主教书院中文科科主任啊，庄志恒老师。 嗯，好。 系啊，我背晒老子。 系男老师定系 男老 师？老子唔考啊。 老子唔考啊。 考精子，考精子， 考老夫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极少数可能将中美引向冲突的问题，必须以极为谨慎和负责任的方式进行有效处理和管控。文章说，美方在中美建交后单方面出台与台湾关系法和所谓对台六项保证，以及美方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是违背和破坏一个中国的原则，试图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改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过去一年半来，美方已经五次售台先进武器。文章又说，拜登总统多次承诺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但佩洛西众议长访台，向台独势力发出美国站在你们这一边的强烈信号，严重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美方有关承诺，只会进一步鼓励台独势力沿着危险道路越走越远，让本来已经紧张的台海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危险和不可预测。社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在报章刊登声明，宣布和老爷袁公仪脱离关系，声明标题是《国之大义》，脱离爷式关系。容海恩表示，作为留住伟大祖国之血的中国人，在国之大义的前提下，基于据国安处称袁公仪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中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宣布正式和袁公仪脱离爷式关系。保安局日前出稿点名严厉谴责袁公仪、何良茂和梁仲恒等人在海外籌組所謂香港議會，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局方說，警方定必會依法追究，將有關人士緝捕歸案，又呼籲市民要同任何違反香港國安法人士劃清界線。警方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整体科技罪案超过10,000宗，当中近4,000宗是网购骗案，两项数字都较去年同期上升大约40%，但损失金额就下跌，相信和大额损失案件宗数下跌有关。警方说，骗徒主要在社交平台、二手买卖平台、讨论区等进行诈骗或售卖冒牌物品，通常假扮卖家，发放贴文或者是开设假专页，售卖时令物品，例如演唱会门票、抗疫物资等。另外，警方下个月推出全新的诈骗陷阱搜寻器，市民只要输入电话号码、社交平台专页名称等，就可以知道是否同网上骗案有关。南韩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2,9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47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0,270,000人染疫，25,191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320人，较前一日 增加10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增加超过5000宗，连续四日超过10万宗。确诊感染新变异病毒株 BA.2.75 的病例新增2宗，累计16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的12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79点，升7点，成交金额4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2点，升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0.34升1毫，腾讯控股307元跌咗5元。阿里巴巴93.2跌个8，南方恒生科技4.35升6，升2升6，美团184.3升5毫，盈富基金20.72升4仙，中海油9.45跟1.8，吉利汽车17.94跌2.8，比亚迪股份292元跌3元。信达生物35.05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3.13，瑞士法郎0.957，加元1.287，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2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7点，升215点。港金报1677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08美元，卖出179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荃湾路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车龙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咁至于较早前西贡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麻埔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福民路出翻普通道咧都仲系挤塞，就系、是、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麻埔街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福民路出翻普通道咧亦都系挤塞，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亦都挤塞，龙尾去到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连翔道对出。咁喺封路方面，北角嘅丹拿道因为爆水管，丹拿道去炮台山方向，近住琴行街嘅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影响到所有车不能够由七。 妹道左转入去电召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啲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样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出发二零二二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熊。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言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7号全民运动日，大家一起出身汗，享受做运动的乐趣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像迎接呢一个呢星期呢咁有假期嘅气氛啦，咁大家諗住听日啊周末啦，好开心啦咁样。所以一人间呢就可以继续打电话嚟 ,18723-8 点唱。好呢、這个时候我哋欢迎。你又知唔知道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 恩主教书院中文科科主任庄志恒老师。有请庄 Sir。庄 Sir， 庄 Sir， 庄 Sir。多谢多谢。 庄 Sir， 庄 Sir， 有同学话佢会溫到老子，但其实你今日系咪考老夫子啊？ 咁啦，姓庄唔一定老家有关嘅。 哦，多谢多谢。好，好，麻烦庄 Sir， 我哋三个同学已经坐定喺直播室等你发问题㗎啦。 但我唔记得带铅笔 啊！周 Sir， 我系你同学啊，你好， 我系马小强， 你好，你好， 你好， 系啦，听把声就啲三位聪明啦，我哋有啲简单嘅开始问题啦， 你自己都笑。 阿庄 Sir 啊，咁唔正经嘅三个， 我哋都几聪明啊，自己都笑。 唉，佢咁样违心嘅说话。 好，庄老师可以啦。 庄老师第一题。 好，咁我哋讲，例如十二生肖啦，咁啊，十二生肖有十二种动物啦。咁知唔知点解十二生肖冇猫？ 啊，冇猫？ 知啊。 系啦， 你又知？ 我都知啊，我都知啊。 咁常见嘅动物，咁啊，俾三个答案你拣啦。 好。 A 咧就系。其实当阵时中国是没有猫的。 嗯。 是啦。第 B 呢就是猫在当阵时呢被视为不祥一些不入流的动物来的。C 呢就是当阵时猫呢都还是些野生动物没人养的。 我冇听 就唔系故事里边咯、 啊， 故事又咩老鼠啊，咩嗰啲牛啊，嗰啲咁嘅， 瞓觉迟咗啊， 瞓觉迟咗啊， 有破绽，冇人养咧，其实咧鼠啊都冇人养噶，老鼠、龙都冇人养噶，所以我觉得唔会系 C， 冇人养啊，我查咗冇人养先。 我系 A， 我系 A， 不祥物当时。 冇猫， 不祥物 是不是沒貓啊 ！A 系冇猫嘛？ 当时 冇 猫， 又有破绽喎。 A 系冇猫啊？ 系啊，有龙都系大家幻想出嚟啫。 咁但系龙喺中国嚟讲系一个好出名噶嘛，家传户晓噶嘛。 咁我讲冇理由，老鼠都唔系吉祥物啫，嗬？ 咁又系， 系咪先？ 未必一定要用吉祥物嚟去整十二生肖噶。 B 系不。 因为佢系不祥物，咁所以佢就唔摆落十二生肖啊嘛。 我谂佢应该系野生动物，系咪咧？ 即系嗰阵时仲系，咁老鼠唔系野生动物咩？ 老鼠 好少去圈养老鼠， 仓鼠就有 老鼠系有冇人圈养老鼠？ 系咪先？ 圈养老鼠 奇怪， 哎呀， 呢、 這 个习惯。睇下先啊， 不长物啦，我拣不长物啦，老师。 不长物，仲有系佢系嗰阵时系冇猫，冇 猫， 冇猫， 或者野生动物， 一定有。 三个答案啫嘛，系嘛？ 系啊，三个答案咋？ 三个都 唔 系好似 我拣 B 不长物。 同埋咧，庄 Sir 咧，好难。 系 平时人哋系四个答案，佢得三个答案。 哦，你话庄 Sir， 庄 Sir 你赶啊，你例如出课室啦。 我同你倾偈做咩？将先讲俾 Sir 听。好， 系马小强随便赶人出课室嘅系。 系马小强咧就估不长嘛， 系 B， 我就估当时冇猫。 系。 我估当时冇猫，我谂 C 系乜嘢话 ？C 系。 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因为佢系野生动物啦。 一人估过啦。 野生动物 系、有同学答啱嘅。 我估 等阵， 而家我哋有 A B 系咪？ 系啊 ，A B 嗰啲人答啱啦，你快啲跟住呢。 A， 我头先系拣 A 嘅，两个 A 一个 B。 系 老师， 答案系咩啊 ？A 一个 B 啊，答案系 C 喎，但系。 哦，系啊，哦， 系啊 ，B 系不长物啊， 系 C 啊， 系 正确答案系 B 啊 ，B 啊 ，Boy，C 啊。哦，野生动物。 哦，个原因系乜嘢呢？系因为当阵时咧，中国有十二生肖咧，好耐噶啦。十二生肖其实最早咧，我哋见到喺秦朝之前已经有噶啦。 系 咁，其实猫喺当阵时系咩咧？我哋喺当阵时嘅技术术咧，猫其实同啲猛兽系差唔多嘅，野生嘅，即系通常举起上嚟咧，就同啲熊啊。即系蛇啊嗰啲放埋一齐嘅， 哇！ 即系有啲似而家啲山猫咧， 我知道知道，野猫 野山猫， 嗯， 系啦。咁野猫系几时啊？唔系，即系猫系几时变成一啲叫圈养嘅动物啦？喺即系会出 农业社会又开始 铲屎官啊咁样咧？啊咁农业社会就好早，咁冇咁早。古今有两件事嘅，咁啊都一件咧有机会喺汉朝。汉朝是丝绸之路，咁、啊、另一件咧就喺唐朝，唐朝嗰个大家都识嘅，系唐玄奘去取经嘅时候咧，攞翻啲经书翻嚟咧，顺手带埋啲猫翻嚟， 系咩？ 系啦，咁主流系有呢两个讲法啦，因为其实当阵时咧喺中国嘅一啲技术里边咧，我哋喺有生肖嘅嗰个年代咧，我哋系未见到有宠物猫呢样嘢，咁、所以佢哋就唔会考虑呢样嘢，即系一样。既冇日常生活嘅意義啦，就好似啱啱有主持講到龍咁都唔係日常生活見到啦，但係龍喺中國嘅傳統上面係好神聖啊嘛，係嘛？ 冇錯，冇錯， 喺度係啦。 好多謝老師。 好， 第二條。 好，第二條咧就係、我哋成日讚人咧好有學識，就話人哋學富五居。 嗯， 咁你估下大概五居有幾多書咧？ 五居有几多书？好 嘅，几多书？咁A 咧，大概就系一个普通学校图书馆嘅份量，你预期啊，十零廿个书柜到啦。咁 B 咧就大概系一个流动图书车嘅份量啦，四五个书架啦。咁 C 咧就系、你两套中国四大名著，或者两套哈利波特中译本左右啦。 咁少？ 系啦，我都觉得少。 A、B、C 啫，系咪？ 系咪三个答案啊，老师？ 是三个答案啫。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老师？第一个系咩话？ 哦，第一个就系、是学校图书馆嘅十零个书架多啲啦。咁 B 就系一个流动图书车四五个书架左右。 嗯。 C 咧就系两套哈利波特或者两套中国四大名著。嗯、 我估 A。 嗯，我都估 A 啦。 A 好靓咁少嘅 系啦。 我拣 B。 嗯，两个 A 一个 B， 老师有冇人中？ 两个 A 一个 B 有冇人中？ 系冇人中嘅。 吓！ 我哋哎呀，我 搞错咁少， 相信自己啦。 今日全部败北啊！我哋全军尽墨啊！ 咁少两个哈利波特再加埋， 都系 C 嘅。 吓？ 点解嘅？点解 一样嘢咧？就系当阵时呢个嘢就系当时讲噶啦，即系我嗰啲N 年前嘅祖宗啦吓。佢用嚟赞慧师嘅，就话佢其有奇书五居，咁就话佢好有学识。咁但係五居當陣時嗰啲車係嗰啲書係乜嘢嚟嘅咧？嗰啲書唔係我哋而家嘅紙本書啊嘛， 好大本好大本嘅， 竹簡係咪啊？ 竹簡啊嘛，咁竹簡一卷咧十 又係 幾公斤咧？其實得幾百字嘅啫， 哇咁少字啊！ 我又係又唔好，我佢覺得啱，我哋唔可以用而家嘅書本個概念去諗喎。 係啊，咁啊呢啲會根據時代咧係有啲改譯嘅。 我依家睇慣電子書啊，真係麻煩。 咁你咪可以好多句咯。 係啊，大家撥到都 好，非常好，老師第三條， 好唔開心。 好，第三条就是有钱人指鬼推磨呢，我们就是来自一个古代流传的故事啦。我们现在就说就是好有钱咁就万能啦。咁、其实个原本嘅故事呢就唔係咁解嘅。原本个故事你估下係想讲啲咩嘅呢， 即係有钱使得鬼推磨呢个故事。 係啦。A 系宣导信仰嘅重要性，人应该要有信仰。B 咧就系讽刺人咧蠢到连做坏事都唔识。C 咧就系话俾人哋听，金钱就唔系万能嘅。 金钱唔系万能嘅，哦。 咁得意， 有钱使得鬼推磨。 有钱使得鬼，呢次系 C， 我觉得。 有钱使得鬼推磨， 但系冇理由连三个 C 嘅喎，嗬。 系啊，连三个 C， 你用佢蒲击嘅心态去捉， 冇办法啦，真系乜都 唔 想。 你考试你唔 会 咁嘅咩？嗬。 系啊， 乱填某啲 multiple choice 嘅时候咧，乱填咁样。 阿庄老师啊，如果上国文堂咧，你发现呢个同学咧对眼皮咧垂咗落嚟，你会点啊？ 我会问佢选择题咯。 你一系读，一系唔读，选择题啫。你一系读，一系唔读。哎呀！ 我哋用爱去解决一切问题啊！ 哦，好，非常好。 好，我拣信仰啦。我趁翻阿老师呢度。 信仰系咪？第一个咪信仰，老师。 系啊， 系啊，系啊。 我拣信仰啦。 好，成句系点讲啊 ？A 系。 有宣道信仰嘅重要性， 宣道信仰嘅 有钱使得鬼推磨、啊， 鬼咯，宗教 咯，你又啱， 系咪先？推磨，快啲推磨！ 哇，你信就会鬼推磨啦！ 哎呀 ，B 同 C 咧，老师有冇讲多次啊？ B 系 A B 嘅 B 人咧，就系蠢到连坏事都唔识做 ，C 咧就系话俾人哋听啊，即系金钱就唔系万能嘅。 B? 喂， 咦，你又改跳啊？头先你又撕嘅， 坏事都唔识做，有冇咁蠢嘅人啊？ 坏事有，梗系有啦。 好，我都跟你 B 有 B 啦 ，A 同 B 有冇人中啊？老师 A 同 B 有啦，系答案系 A 啊。 其实个故事好有趣嘅，个故事咧本身就系有只穷鬼咁死咗啦。 有个咩话？ 穷鬼， 有个穷鬼死 咗，咁啊落到去咧，发觉系有只鬼好肥，问佢点解你啊，即系点解你做鬼做到咁肥嘅咧？跟住个肥鬼就同佢讲啦。系啦，你啊好简单嘅啫，你走去啲人面前咧作下祟咧吓，咁啲人惊咧就会供奉你噶啦。跟住只鬼咧就蠢，跟住就走上去咧，见到有个穷等人家啦，见到有个石磨喺度磨米嗰啲咧，嗰个屋企都好穷噶啦，佢就走去推个石磨，谂住吓佢。跟住点知咧，嗰个穷等人家鬼死咁开心，跟住就抌啲米落去由佢磨，系啦。咁结果呢就非但做唔到坏事，即係冇人供奉佢，帮咗嗰个即係嗰家人呢就有啲粮食。跟住佢再落去啦，咁嗰个肥鬼就话，你蠢啫，你搵间冇信仰㗎嘛，冇信仰嘅佢哋就唔会觉得係有神喺度庇佑佢哋㗎啦，就唔会觉得係有个神喺度帮佢做嘢㗎啦。结果呢佢之后呢就搵间冇信仰嘅，就喺佢哋面前一现身。咁佢哋就驚啦，就開始供奉佢啦。咁所以最原初個作者呢就係想同大家講，有信仰係好重要嘅。 其實都幾次蠢到壞事都唔識做 喎。我覺得好似比較接近喎。咁蠢到肥鬼。 肥鬼。 係咪蠢肥鬼嘛？ 蠢肥鬼。 Objection！Objection！ 法官大人， 我 哋覺得 B 都應該 OK。 B 都應該有半分。 嚟講呢 ,B 呢啲答案就叫錯得合理。 错得 合 理， 不过答案 系 错嘅。 我一路听，我真系觉得嘅就系应该系形容错肥诶嗰个 肥鬼 噶嘛， 蠢肥鬼，蠢肥鬼， 蠢到咁样。 咁当阵时个作家其实都系想劝善嘅，系即系劝 大家 系唔好咁样做啦。有份嘢你做好事咧，就冇鬼嚟害你噶啦。 好，知道， 知道。 好，老师嚟多一题得唔得？ 第四条， 第四题。 好啊，揾题简单，揾题快啲嘅，例如。衣冠禽兽啊！我哋而家用嚟闹人嘅，系啦，唔系我啊，都唔系三位啦，系咁啊， 好难讲， 有时睇唔出嘅， 你都话衣冠禽兽咯，我着咗衫你睇唔出嘅，我冇讲你，我讲我自己啊， 系啦，衣冠禽兽最初咧，其实系用嚟赞人嘅， 吓， 你个衣冠禽兽嘅， 多谢， 系赞紧某一种职业嘅人，你估系边种职业啊？ 好正，好， 咁啊 A 咧就系喺市场卖肉嘅。即系嗰啲猪肉分割嗰类啦， 猪肉分割员 就系升官晋爵嘅，即系考科举考到嗰啲。咁啊 ，C 咧就系刽子手。 三个咋？ 三個咋。 其實同埋老師啊，如果嗱禽獸點會係贊啊？我禽獸喎、啊。 其實可以加埋 D 就係 DJ 喎、 啊。哇，好啊，我變為 D。 呢個係2022年版 啊。DJ 係啊 ，DJ。 因为 学生自作答案跟住点？ 系咁啊！啲学生还 原系咁样， 刽子手啊！你我 唔系佢冇衫着， 我系我估系猪肉分割， 所以佢咪就系着翻件衫嗰只，咪变得禽兽咯。 哦，你估咩啊，马小强？ 你讲紧嗰啲刽子手系 有 练长练长嗰啲啊嘛，斩手嗰啲咯， 剁啲嘢落把刀度。 我知啊，系斩人哋个头嗰啲啊嘛。 系啊，做坏事嗰啲。 咦，佢俾你动，因为你咁样讲，我动摇添。 系咪估子手两个？ 唔系啊，未决定啊，嚟啊！你点啊？仲有讨论下，仲有啲咩？ 猪肉分割员 唔系冇理由。 点解咧？唔系 分割员啊？个赞人咁啊！猪肉分割员嗰啲地位比较低啲啊，冇人。我估加官进爵，系啊，衣冠、哦。 衣冠 冠系嗰顶帽啊嘛。 系啊，我知啊。 系啊， 但 系 禽兽、哦。 唔系嗰度佢系赞人噶、哦。 我好彩，我真系读过书啫。哇！老师笑我。 系啊，你嗰啲咁好笑嘅， 我冇笑你啊！ 系啊，老师笑你啫。 系啊，阿Sir 把声嚟噶。 我 知啊，而家你系咪估？你 笑到声？ 你系咪估？ 佢笑你话你自己读过书啊？ 吓！即系你咁呢个读过书咁？ 唔系，我谂到真系。 你解释啊？ 佢以前嗰啲官嗰啲衫咧，系有雀啊， 有 公仔 啊，有龙啊， 系啊，即 系 你好似系唔同级别嘅有唔同嘅公仔，我估加官进爵， 好似好啱， 系啊。 即是话你有一只猫， 猫砂变咗条蛇， 讲紧你， 我哋继续系，耶！衣冠禽兽， 我哋买佢嗰门啦，买佢嗰门。老师呢 一 门啱唔 啱啊？睇你笑唔笑得出 啱唔啱？好似赌仔， 大官啱唔啱啊？ 好，其实咧，啱啱啊，系咪马小强？ 系啊， 诶，马小强讲晒噶啦，其实个古仔系啦。 真係咁啊！ 加官進爵 嘅， 好耶！你講一次啊，老師， 終於攞翻分，終於攞翻分。 係啊，老師可以講一次， 可以補充兩句啦。咁其實就係來自明朝嘅，因為明朝正如啱啱阿馬小強講啦，其實當陣時嗰啲文官嗰件衫啊，係受住啲飛禽；武官嗰件衫咧就受住啲猛獸。總之咧，你加官進爵咧，你就可以即係著到嗰啲衫啦，就形容人哋，所以衣冠禽獸咧。就是讚人哋啊！你做到官啊！你是大官嚟嘅， 好嘢， 係 啊！ 阿老師啊，後來係啦，後來點解會變嘅？ 點解會變噶？好簡單， 就係提醒大家咧，做人要小心啲，尤其啊，即係謹慎自己好重要啊！因為去到明朝末年咧，啲官咧就越嚟越差啦。 哦， 宦官當道。 咁所以衣冠禽兽咧，本身用嚟赞人啦，去到最后啲百姓咧就攞嚟闹人啦，呢班咧就真系禽兽啦。 哇！长知识， 剩下我哋即系做人都小心啲，系啦。 好， 小 心啲啊！ 平民百姓都好有修养。 多谢老师， 多谢老师， 多谢老师， 好嘢，好嘢，一分都冇。 跟穿着破布西装，拿着手指弹着魔法乐章，拿不走的三分里的被岁月吞噬的时光，望不到边界的帝国，不远不就在的王座，我用金钱穿梭1920做个不朽。佩德森的玛格丽特陪我变做了苹果，朝鲜式的赤裸还是他有了沉默的小丑，不是烟斗的烟斗，连唱的歌词没有飞走，轻轻轻的他这个话在不知什么年久。自由不朽的水墨，花朵优雅的烧堆，是这一种笔尖的幽默，飘洋过海的乡愁种子。 杰伦嘅呢首最伟大的作品，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带嚟嘅《风骚浮人》，电话号码就1872388。咁大家咧可以随时打电话嚟准备一阵十二点半嘅点唱咯噃。29度气温，相对湿度87%。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备受波及，而令全年经济有负增长。他指出，第二阶段消费券是分期发放。部分人可能只會用於日常生活開支，部分就先儲起，相信對經濟的提振作用會少於1%。北韓官方朝中社報道，最近一星期當地沒有新增發熱病例，接受治療的患者都已經痊癒，國家整體防疫形勢已經進入穩定局面。報道指，全體部門和單位正切實落實國家防疫政策和各項措施，為進一步鞏固北韓式防疫體系而努力，又強調在密切關注全球惡性傳染病傳播情況的同時，緊急防疫部門和衛生部門增強科學管控能力，爭取全社會早日恢復正常生產和生活。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有狂风骤雨，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下午两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82点，升了8点，成交金额4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2点，升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0.36升1.2，腾讯控股307.2跌4.8，阿里巴巴93.1跌咗0.9，南方恒生科技4.35升2.8。美团184.6升8毫，盈富基金20.7升2仙，中海油9.42跌2.1，比亚迪股份292.6跌2.4，吉利汽车17.96跌2.6，药明生物74.95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36。瑞士法郎8.212，澳元是5.467，歐加元是6.099，新西蘭元4.938，歐元8.0366，每百日元對港元5.89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45。日經平均指數報28180点，升245点。港金報16,770元，升1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1.86美元，賣出1,792.8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

好啦，时间嚟到12点12分㗎啦，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延长到下午2点钟，雷暴警告有时间延长到今日2点钟。咁我哋12点半呢会个点唱嘅时间。 冇错啦 ,1872388,1872388, 而家我哋会等緊你哋打电话嚟㗎啦。 好啦，马路爷使乜再交代下，有人话你封咪，佢唔系封咪，大家冇搞错。有人话你封咪，佢唔系 封 咪。 封 咪 今日啫。 封咪切咁解㗎嘛，系咪先，你唔系封咪。 佢系封咪。 唔封得。 佢唔系封麦， 冇翻开嚟。 我都知道你即刻会有反应啊！咪好咯，知道你仲健在。 健在唔系，因为 都精神。 系啊，因为小弟即系自愧不如。 唔好咁讲， 就好好苦恼嘅。有时拣歌啊、唱歌咁样，佢又唔想拉低个水平。 诶，但有啲 fans 都好锡你，佢就话其实系我俾你休息一下，大家都深明大义嘅。 为咗行。更远嘅路， 冇错，暂时休息一下，系咁样噶，有啲咁嘅嘢噶嘛，离开系为了回来啊嘛， 系冇错， 即系类似 瞓低为你起身，系 食饭系为咗屙 屎， 饮水系为因为口渴， 系封咪系为咗， 系为咗除， 讲啊， 我谂唔到啊，我唔识啊， 除更多个衫， 好啦。於是我哋今日，首先介紹一下先，我哋今日除咗一陣間咧有阿 Sarah 有一首啦，改編歌 啦， 我仲有一首。另外呢一首咧要介紹下啦，因為咧其實呢位朋友之前個禮拜都有參與，不過咧佢寫嗰首歌咧係佢填詞咧就阿叫 Ken 啦，呢位朋友 Ken 啦，上個禮拜就阿 Sarah 自己唱翻嘅。 佢係 Barbie 嘅朋友。 係啊，阿 Ken 同 Barbie 冇錯啦。咁今日禮拜，因為咧其實上個禮拜我哋已經有感覺就係，佢唱得好好喎，自彈自唱。係 啊。 咁所以真係唔好浪費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推出一个叫 fans 演唱版，由佢阿 Ken 自己唱翻。 冇错啦，各路英雄，如果你即系唱得好嘅， 广发英雄帖， 系可以 send 俾我哋。 冇错， 然后我哋三个就拣睇跟边个老师学。 系啊， 由你拣嗰啲可能得噶。 你 拣，你拣嗰啲可能。 你凭咩？点解由你拣啊？你拣咩啊？ 我唔拣。 我跟你拣翻啲同你咁上下。 得啦，冇嘢啦，唔拣啦，以后都唔拣。 Call me， 全部都俾佢唱。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不完，相爱缘分就是这么难。 原曲萧，改词杜拉格斯，改曲高，主唱小笨蛋， 一个新嘅 有狗吠声嘅，点解？喂，嗰只狗唔好吠啊！ 拉嘅啫，俾啲狗粮佢。希望大家留意歌词。好啊呀，嘿好，我哋嘿呀， 嘿 嘿 好。 每日困于香港中，乱转乱碰都不可以出门。你预计也想不出，疫情原因影响出走的意愿。与其是留在家中感到困闷，我会更困苦。但愿同伴同聚散散心闷，就要是走走香港各地可以算。由香港行山顶，从山顶可远看九龙。行港岛有乜好，静静静可以到西环。爱到发烧， 哇！正啊！ 我愿放假多， 对唔住， 我愿放假多走走，会令我身心得到舒缓。你共我去唞一唞，系放下平常心中的冤屈厌闷。是时候想一想周中的折磨，我要与你走。 但愿同伴同聚散散心闷，就要是走走香港各地开酸梅窝的咸鱼香，家中可再配鲍鱼。南丫岛神风洞，渔舟中许探索一流。行高山，行深山，如远观可以见水塘。长高的鱼蛋好，行张宝仔的确一流。爱到发烧， 真系走遍香港各地啊！非常正嘅一首歌系嘛？咁样吓， 数 咗好多地方。 听完之后嘅话，可以去行下山顶， 冇错， 可以去下唔同嘅地方。 有愉景湾、啊， 有张宝仔洞、 嗯， 可以去梅窝，可以行浸山、嗯，可以去长洲吉鱼蛋， 非常好嘅首歌嘅吓。 仲有平洲， 即系好啦，翻嚟咧会有另一首歌曲送俾所有风骚 fans。另外会有我哋一位好朋友吓、啊，听众啊 Ken Yip， 佢自己自弹自唱， 劲啊！ 点唱电话1872388，十二点半后开始。 别人嘅强壮，比我也未似星光。调转姿态，若如你一刹，我是最向往。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嗰时风雨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Go like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而讲太多，怎去开解？你够俾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巅峰边站，给你闯过秘境。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好决意，万事一探究竟，不再为了争胜。Yeah, I'm about to go。就杀烂世间，一支烈酒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收上烟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一次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我力打破悲剧。I'm a king come， 再壮大。I'm a King Kong， 能胜败，我胜败。I'm a King Kong， 可以一个跨上天涯，可以打破天意安排。有胜败，再壮大。 I'm a King Kong, ayy, all hands on deck, hey, 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nah, never going just a backtrack, ay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自我在晚上呼吁，那我更勇猛，我在冷血公寓， 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没觉得有更好，怎么怎么比，偏偏最要紧，通通想不起，找找小心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讲已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 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ta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走到天荒地暂已力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无决意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真正Yeah, I'm about to go. 走在了世间，一支一个奖杯。 原曲《Blowing in the Wind》，作词小张张。新嘅作品就系呢一首。送俾所有风 show fans。每次你心中当感到闷烦，老细也需得贴地。 每次嗌加薪都冇次实行，你会想灭佢个鼻。 每次买墨色都冇次入围，你会更嬲得要死。 The answer, my friend, 要得到真安慰。The answer 听风骚最实际，每次肚灯点减佢也是肥，我也伤心得要死。 每次马练练他不自分寸，我也想中佢个鼻。 你身边都不似预期，老友要将风骚记起。 The answer, my friend, 要得到真安慰。The answer, 听风骚最实际。 每次阿乖仔考试有问题，你再发嬲都冇计。 每次去搵工都冇一份成，最怕三餐都有问题。 每次世间只得你一个人，个世界仿佛都已死。 The answer, my friend, 要得到真安慰。The answer, 听风骚最实际。The answer, my friend, 要得到真安慰。The answer, 听风骚最实际。 送俾所有喜欢风骚范嘅朋友们啊！好啦，来自呢一首 Blowing in the Wind 嘅呢个时间咧，我哋马上推出阿 Ken 啊，为我哋自弹自唱嘅呢一首歌咯。 Ken， 做个风骚快活人，为你开咪永不要打啲播歌分享快乐事，当然系 DJ 最洒家。大路将感性善良，仲有锐锐旧亲切。最曳就系马博士，

警方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整体科技罪案超过10,000宗，当中近4,000宗是网购骗案，两项数字都较去年同期上升大约40%，但损失金额就下跌，相信和大额损失案件宗数下跌有关。警方说，骗徒主要在社交平台、二手买卖平台、讨论区等进行诈骗或者售卖冒牌物品，通常假扮卖家发放贴文或者开设假专页，售卖时令物品，例如演唱会门票、抗疫物资等。另外，警方下月推出全新的诈骗陷阱搜寻器，市民只要输入电话号码、社交平台专页名称等，就可以知道是否同网上诈骗有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有狂风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两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92点，升18点，成交金额4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2点，升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0.38，升1.4；腾讯控股307.4，跌咗4.2；阿里巴巴93.05，跌1.95；南方恒生科技4.358，升2.8；美团系184.7，升9毫；盈富基金20.7，升咗2仙；中海油9.42，跌2.1。比亚迪股份292.2，跌2.8；吉利汽车17.92，跌3毫；药明生物74.9，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3.24，瑞士法郎0.957，加元1.287，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214。歐元對美元1.024，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629。日經平均指數報28,151点，升219点。港金報16,770元，升1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1.22美元，賣出1,791.7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转型。 喂，呢边啊？ 要坐的士去边啊？ 我今晚就要翻上海。 吓、啊，走得咁急？Vivian， 等埋，等，停车啊！ 咩事啊？ 我 follow 咗你啦，但系你未 at 我啊！ 傻瓜！ 转型第五集大结局，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连 Hong Kong 李志刚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雄心， 方天兴的爸爸当年同现任基地主任杜洪兵是救助局的同事，但是他在一次救援行动之中牺牲。方天兴长大之后子承父业，亦都成为了飞行救助队的机长，和老船长出身的杜洪兵进行各项惊心动魄的抢险救援任务。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雄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 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大家好，我是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嘅啫，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冇错啦，先阿 Ken 咧自弹自唱咧得到非常多嘅掌声啊！大家都话好好听啊，好清新啊， 我觉得系 啊。 阿 Ken 继续努力，我已经即刻同阿 Ken 即刻同阿 Ken 讲咗啦。喂，继续努力吓嗱，佢作词又得，佢啲词咧只只音啱，即系只只字啱音噶啦。非常之好，咁啊 ，Ken 继续会为我哋努力嘅。咁其他朋友，如果你自己又中意唱又中意填词嘅，都可以玩下嘅。 冇错啦， 我同阿 Ken 组成乐坛双响炮都得。 你有冇问过人啊？ 冇咧，叫天使与魔鬼 咯。你就系 Barbie 与 Ken， 你就系 Barbie 好冇？ 双响炮可以， 双响炮，但你个炮唔响喎，你叫唔响炮喎，冇。 你系湿水炮， 湿水炮啊！咁啊，朋友们可以继续点唱嘅。 阿 Ken 真系好嘢， 好嘢！我哋再俾掌声阿 Ken， 多谢你，非常好。 好，要读出大家嘅点唱噶啦。咁啊，一个咧就系阿燕平啊，佢话诶走咗添，突然之间。 嗯。 阿燕婷，八月八号系我识咗好几个十年嘅好好闺蜜啊！阿微微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啊！咁另外有个朋友咧，佢话咧想帮佢读去读嘅，因为佢铺头咧经常有人好自私咁抌啲垃圾喺度， 哎呀！ 咁啊试过有装修完嘅砖头几件都劈喺度啊吓！佢哋因为我两点先开铺啊，佢哋以为冇人睇到，抌低就走，要我帮佢清，好憎啊！希望佢哋唔好再系咁啦吓，就系 Lon Shin 嘅一个留言嘅。 好啦，其实咧都想俾所有嘅我哋嘅朋友仔咧，听我哋嘅节目嘅朋友知道咧，你哋好似我哋嘅家人一样嘅。咁而有一位嘅就系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的就比如可能帮我们填词甚至乎有很多的一些 segment 他都会参与的就是发发。 是啊发发。 尤其是他呢也都是 send 了有一个 message 给我们我们都担心的。因为他会上机因为要赶去就是美国探他的妈咪因为妈咪身体有点不舒服。他说希望三位可以点一首歌曲祝福他的因为妈妈是非常之虔诚的基督徒希望可以播一首歌曲就是为妈妈打气的。他说我们播歌的时候他应该会在飞机上边，但系去到美国嘅话，会重温我哋呢一个嘅片段，同埋呢一首歌曲咧，会系俾翻佢听嘅。咁而咧就话妈咪咧喜欢人哋称呼佢做文姨，所以咧不如咁啊，我哋三个都分别讲一啲嘢去做文姨啊，好唔好啊？你讲先啦， 文姨姨，小心身体啊，会好快冇事噶，文姨姨。 嗯，文姨姨。你嘅乖仔啊，花花嚟紧探你噶啦，咁希望咧你哋开开心心相处啦，同埋快啲好翻，咁啊可以继续咧享受生命，做个快活人。 文姨文姨，我系 Sarah 李丽睿啊，咁啊希望你咧就一切都顺顺利利啊吓，快啲好翻，早日康复，精精神神，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身体健康，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亦都送埋俾文姨祝福佢嘅。你哋每一个人其实都好似我哋家人一样，现在抱恙，但系好快就会好翻噶啦。 出生写天上尊贵，降神愿降世，贫贱马厩配金冷落，身道化身躯，历遍艰辛， 实践他使命，他度过一生漂泊人间，受尽苦痛。力竭声势，跋涉山川，讲天上真理。世神在世界流浪济世，反超妒忌，变独奏变相，十架钉身。罪恶得赦宥，他奉献一生，舍命人间，受尽欺侮。 送俾快快嘅妈妈吓，咁如果各位朋友屋企咧有啲 touch wood 吓，有啲人唔舒服嘅，都希望尽快康复。 冇错，早日康复啊吓，大家都身体健康。 好，电话里边我哋有 Helen，Helen， 早晨 Helen 姐， 你好嘛？唔好咁讲啊，小强哥， 遮前遮后三分险，系啦 ，Helen 妹妹 ，Helen 妹妹， 你喺边啊 ，Helen 妹妹？ 是啊，今日啊，我想保祝我点唱啊，保祝我阿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阿姨叫咩名啊？ 叫群姐咯。 群姐， 咦？ 莫非就系我？ 系咪客家人嚟噶？ 唔系， 我 系新会嘅。 我哋我哋有个群姐， 我又系新会噶。 系咪真噶？ 嗱，你讲嘅嘢冇人信啦，开始。 我真系新会人。 你 讲 啲新会吓， 讲笑咋，小强哥，讲笑咋。 你新会边度啊？ 龙脊双水嗰边， 唔识 嗱，咁你咧，你喺边度啊？你龙脊下水， 崖西， 崖朗西， 有冇听过啊？ 新会崖西， 人哋系都未听过， 喂，佢未听过得，我未听过唔得啊 ！Helen 都笑， 有冇搞错啊 ？Helen， 你真系离晒谱， 哦，原来你系崖西嘅， 边个西啊？ 崖系山崖个崖，西系东西个西， 崖西强你系。 我好想知道就如果新会真系有来自崖西嘅朋友，我未听过， 我崖西我知。 同佢握个招呼，我台乡下话， 喂，不如下次你又教下啦，握个招呼。 好 ，Helen， 唔阻你，你继续。 好， 我想点埋俾阿头先啊嗰个发发嗰个阿妈咪听， 你有心啊， 都祝佢身体健康。 好，非常好啊！ 我哋大家一齐为佢集气，好唔好啊？系啊，因为文姨姨都有翻咁上 下年紀啦， 大年紀啊， 係啊，但係有啲身體唔舒服咯，我哋大家都咁祝福佢， 大家都要身體健康啊， 冇錯冇錯， 呢個最重要， 知道， 多謝曬， 多謝。 因為我咧就上個月19日就打咗第三針，同阿姨姨都係 叻， 好 嘢。 啊，咁啊，遲啲又要打多第四針咯， 好嘢 啊！咁啊，咁啊，大家都要注意啦，都 知道啊， 保持身體健康，同埋都大家都要小心小心啦。 係啊係啊，唔好放鬆啦，暫時真係唔好放鬆 啦。 好， 阿小強哥，你要聽話，你血壓丸咧，你要之前要食啲嘢先可以送噶， 真系几关心你啊！ 但系佢话佢个医生话要空肚喎， 系啊 ，Helen 姨姨你觉得点 ？Helen 姨姨点？唔系 Helen 姐姐 ，Helen 妹妹， 唔系有咩 Helen 闹我？ 食紧血压丸噶，食紧5年噶啦。 咁你嘅习惯系点啊？空肚定系食咗先啊？ 我食咗早餐先， 食 早餐先食。 我听日即刻跟啊 Helen 妹妹讲， 大家都身体健康。 唔可以咁讲嘅，不过如果医生叫你咁样空肚食嘅，佢都有佢嘅即系规则咯。 啊！你又褪太，我话跟你，你又褪太， 你个药唔同啊！ 我冇褪太啊，小强哥，但系你都听阿医生讲啊嘛。 你搞到我佛西特， 咁咪你问阿 Doctor Eric 啦。你应该归阿 Doctor Eric 嗰边。 不如你一日试下食早餐先，跟住一日就食小餐。 我好乱啊，即刻乱咗。 你两个都试下睇下边日好啲， 睇边个血压有啲比较稳定啲。 下个礼拜俾个报告，俾个报告啊 ，Helen 同埋 做实验啊。 其实咧，你哋三位咧，唔知你计。介唔介意我有个健康噶？因为我妈我阿姨咧都系嗰啲印尼华侨，咁你可以去啲印尼铺头咧买一种叫做臭豆咯。 臭豆 有咩用啊？ 其实你煮咗佢可以食当餸咁送饭咧。 但系咪真系好臭噶？听个名。 唔系噶， 个名啫，个名啫， 系防止降血压咯。 哦， 防止降血压，真系要升你。Helen 妹妹，你使唔使咁嘅整蛊啊？ 防止 整蛊你又唔够胆啊？ 防止降血压，即系爸爸声声，爸爸声声， 即系冇得降，一定冇得降。 系防止佢咁样降嘅。 不过你哋睇下，你哋介唔介意咯？我就系听嘅啫。 我知道， 你都食过。 好啦。 了解 自己决定啦，为自己健康问咗医生先。 收 到，多谢 Helen 电话，好嘛？ 多谢 Helen， 身体健康啊！ 大家都系， 拜拜。好啦，另外一位朋友，喂 ，Hello， 喂， 系 ，Hello， 你好，黄太， 系， 你好，三 位好， 你好你好，欢迎， 系， 有咩 多谢你，多谢你， 冇咁讲。 阿张张听咗你好耐啦， 哎呀，多谢， 你细个我听你， 哇，细个 啊，几细啊， 我细个你听我 1994， 如果你 系啦， 唔知42定43， 我点解够胆讲话我你细个我听你呢？因为我今日就系我75岁生日，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咁系咪我你细细个我听你咧？ 系啦，即系唔系我细细个，即系我啱入行，你知系咪？即系我啱入行冇几耐。 咁你细路仔啊嘛，嗰阵时 都唔细啦。 你唔好同阿黄太拗啊！警告你啊！ 系咯， 五沙大晒。 系啊， 啱，黄太拗，黄 嘴。 咁你仲记唔记得黄太？我大胆问你，你最初听我做边个节目啊？你仲记唔记？记忆中。 应该系星期六。 哦，即系清晨快活人系咪啊？ 即系我如果我冇路人之外咧，就应该。系星期六， 系咯，清晨快活人咯， 系朝头早啊， 同埋李丽 蕊， 但系名咧就真系唔记得啦， 唔紧要，有冇阿 Sarah 啊？有冇李丽蕊噶？ 系咪朝头早节目啊？ 系啊，星期六嚟噶， 系啦，咁系啦， 清晨快活人 有噶，有啊，李丽蕊， 直情系清晨快活人啦， 系啊， 刷紧牙唔系啊，刷紧鞋啊，食紧早餐啊，唔系啊，食紧宵夜 啊， 无论你刷紧鞋你食紧早餐，都欢迎你做一个清晨快活人。 大家而家听紧直播噶，你唔好以为 全中啊， 就系咁，系啊，我哋入晒脑噶啦， 以为经典重温， 唔系，你全中啊，一阵间嚟阿黄太度。 攞翻 个饭盒，攞翻个饭盒， 攞埋 只啦， 攞翻个饭盒。 唔系，我哋生日咧，长辈兄派利是俾 我。哎，好啊好啊，我去啊。 系啊， 我要唔去啊？一齐去啦。 系啊，听住有份听 住。使唔使包买包橙去你度啊？ 唔使唔使唔使唔使唔使。 好嘢好嘢， 生日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开心最紧要真系要开心啊！ 唔系。仲讲多一句，十号咧就系、是、我个大仔阿逸峰，55岁生日啦， 哇，大个仔啦， 系大啦大啦，咁我都祝佢事事顺利啦，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 啊，仲有一样咧，我希望你哋有时间咧就播嗰只《世界真细小》，咁咧我好中意佢嘅歌词，因为我电话铃声都系用佢嘅。我想将佢咧送俾全世界嘅人，我希望佢好似歌词里边一样，人人常欢笑，不要眼泪掉。系啦，咁我都送俾你哋三位主持啦。咁都希望你哋都好似歌词里边咁开心。快乐， 我哋已经系噶啦， 我哋开心， 系啊， 希望听嘅都会开心。 我知我知，但系我你都话我今日生日大晒， 你唔好夹啊，唔好夹啊，黄太啊， 想 仔，够啦， 系咯， 唔好嬲，黄太， 我唔嬲，咁我今日仲批唔批准咧？ 批准， 乜都得，你今日 世界真细小， 系啦， 好， 世界真细小就希望个个都。人人常欢笑，不要眼泪掉，呢个系我心愿，亦都系我嘅生日愿望。 好， 祝各位身体健康。 好 啊，好啊， 多 谢， 好， 多 谢，多谢你， 多谢晒， 生日快乐， 好，多谢晒吓。不如咁啦，呢个时候听住呢只歌先啦，好唔 好啊？ 好啊， 好啊， 好啊。 月亮代表我的心，希望每一位听风骚快活嘅朋友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做个快活人。 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好好听，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咁另外，你今日咧仲有一位黎婆婆嘅， 系啊，佢打通个电话嘅，佢话咧希望可以为个医护前线嘅人员咧加油加油再加油，祝大家咧身体健康嘅，就系、是、黎婆婆打通电话嘅时候咧，佢话俾我哋个 message 嘅，咁我哋都系啦，系咪？我谂系每一个人嘅话咧，都要为咗我哋嘅疫情加油加油， 系啊，千祈唔好松懈啊！ 好，黎婆婆想听到嘅呢一首歌曲，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噶。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 你会在我耳朵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因为你话俾我知你要走。忽然间经过咗好多年，我再冇睇过日落。 年关注而家咪李安琴嘅呢一首歌《三千年后》吓，好快到呢个晏昼一点钟，风骚快文咧呢个礼拜节目完全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啦。亦都将头先我哋位好朋友吓想带嚟嘅一种嘅信息，就系、是、世界真细小，个个人人常欢笑送俾大家。有啲结束今个星期嘅风骚快文， 祝你 大家 吓，拜拜啦， 冇错啦吓，下个礼拜 系 星期一十点再见大家。记得保持开心健康，下个礼拜见。人人常欢笑，不要眼泪掉，时时怀希望，不必心里跳。在那人世间想做公仔，应知人间笑得俏。世界真细小，笑笑笑得真奇妙妙，实在真系世世间叫笑绵绵。必须思考，别再无理取闹，实在不必烦恼，没什么不能看开，想什么不如一起来，世界渺小我们都得珍惜，朋友都得彼此。人人常欢笑，不要眼泪掉，时时怀希望，不必心里跳，在那人世